在这儿训人，这儿狼店，这儿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鸡蛋。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还是要继续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个主题，我们接着和您一起啊，边听段子边来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这些天呢，我们已经进入了三字经里啊，给孩子们介绍中国历史的段落。前几天我们看过了夏有禹、商有汤、周文武称三王这几句，把夏商周啊，咱们中国最早的这三个朝代的四位开国的君主啊，给孩子们做了介绍。我们说在文明的早期啊，咱们中国也好，世界其他地方的文明也好，早期是没有朝代这个概念的。包括咱们之前说啊，三皇五帝这些人呢，都已经在民众当中有着相当的影响力啊，威望都摆在那儿。但是也没有形成后世啊，构成我们文明传承几千年主体的这样一种朝代的模式。那么后世的这种一朝一代的历史发展模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这就是三字经啊，接下来的这几句要给我们讲述的。夏传子，家天下，四百载，迁夏社。因为在夏建立之前啊，我们说当时这个部族也是有首领的啊，我们姑且可以也称他为王啊，咱们说三皇五帝嘛，虽然和后来皇帝啊、君主啊这概念不一致，但是呢也是部落里面甚至于啊周边若干个部落大家公认的一位共同的首领。这个首领呢，过去一直是通过推举贤能的方式确定啊谁来做这个部族的首领。虽然说当时因为部落的规模不大，历任的这些首领之间啊，我们说细究起来他们也都有血缘关系，但是呢并没有像后世似的啊，说这个爸爸死了就儿子一定得继位，哥哥死了那没儿子那就弟弟继位。哎，那个时候不是这样，谁来接任这个首领的位置还是要经过大家的这个推选，经过前任首领的这个考核啊。我们之前介绍尧和舜之间，舜和禹之间都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按三字经里的说法叫相依训称盛世啊，非常和谐的一个画面。可是这个和谐的画面在大禹之后啊被打破了，而且这一打破就是几千年的时间，从原来的公天下变为了后来的家天下。当然后世啊，我们也零星的听到一些所谓的禅让的历史啊，包括我们之前提到的王莽篡汉，这用的是禅让啊，曹丕篡汉用的也是禅让，只不过呢这些禅让都是假的禅让。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真正的禅让就是舜传位给禹，在这之后啊就不再存在了。当然之前我们也说了啊，即便是舜传位给禹这个事情历史上也是有争议的，我们之前也举了例子，无论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们啊，荀子啊、韩非子啊，还是后世的很多文学家、小说家，可能都在自己的作品当中呢有意无意的勺上一句啊，质疑这件事情。但是呢我们说中国历史的主流还是认同尧舜禹之间呢是采用的禅让的方式。而且很有意思的一点，尽管这种模式在禹之后没有能够继续下去啊，在他之后呢变成了家天下，就是三字经里面所说的夏传子家天下，但后世呢并没有把打破这个美好局面的这个责任呢推到禹的头上啊。后世认为呢禹还是一代有道的明君啊，过后虽然发生了这样的变化，但这不是禹的本意。怎么回事呢？禹在世的时候他并没有想过要把这个位置啊传给自己的孩子，他想的是还要和以前啊尧传给舜、舜传给自己一样，继续采用这种禅让制。在他还在位的时候啊，身体还很不错的时候，他就已经啊在考虑这个继承人的问题了。早先他主意的继承人呢是一个叫高陶的人，这个人无论从威望啊、能力啊、人品啊各方面其实都没有问题。可是有一点啊，这个也不能说是大禹犯的错误吧，那会儿人们可能想不了那么周到，就是这位高陶啊其实和大禹呢是同一年龄段的人。 他们两个人以前呢都是舜的，你说手下也行，说臣子也行吧，这是我们今天的人们比较熟悉的语言表达方式。那个时候当然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君臣之间的关系了啊。这两个人都是舜的手下，而且这两个人呢在舜在世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啊都挺有威望的了，只不过呢这个舜最后呢把位置传给了禹。我们可能会想，两个都有威望的人会不会过后有什么矛盾呢？没有啊，史料记载里面完全没有提及这些事情。禹即位之后，两个人合作的仍然很好，而且很早禹就把高陶呢确立为自己的继承人啊，真有个什么事他来接掌我的位置。可是他就没有料到一点，自己实在是太能活了。哈、啊、史书上说这个大禹啊是活了100岁才去世的。我们知道在古时候人平均寿命还只有30来岁的时候，这出个100岁老人呢那是能耗死好几代人的。这位高陶没有等到自己即位的那天就先撒手人寰了。那大禹怎么办呀？还得再物色一个新的接班人呀。在这之后呢，他选中了跟自己一起治水的一个非常得力的助手，叫羿。他指定羿做自己的继承人。当禹去世之后呢，这个羿呢，按照当时部落的这个传统啊，为大禹呢举行丧礼啊，守丧。这挂孝守丧3年之后，可是发生了一件事情，使得我们原来说想的挺好的这种禅让的制度啊，没有能够再继续的传承下去。怎么呢？这3年的丧礼期间，大家还沉浸在大禹去世的哀痛之中啊，这精力都放在怀念大禹、纪念大禹的功绩上，国家还算是平稳啊，也没有想其他的事情。按照习俗呢，3年之后，那么这位羿该正式的继任啊，我们说这个部落首领的位置了。可就在这个时候，出了一个人来跟他争夺部落首领的位置了。谁呢？大禹的儿子启。我们之前说了，这大禹啊活了100岁，那我们可以想象他的儿子在这个时候得多大年纪了。古人生孩子比较早，起码我觉得得在70多岁以上。他在大禹的身边，大家又都知道他是大禹的儿子，而且呢在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他既不是没有能力，也不是没有贡献，所以身边自然也不会没有拥护者。那么当羿给禹守孝3年期满之后，准备正式的即位啊，做这个部落首领的时候，麻烦来了。部落里面有人呢表示，我们不拥护你做部落首领，我们希望启来做我们的首领。矛盾出现了。这矛盾解决的过程呢，史书上有不同的记载啊。竹书纪年里面说，羿即位后，启杀羿而夺得君位啊，就是启直接把羿给杀了，自己做了当时这部落的首领，也就是开启了夏朝的历史。另一种说法呢，倒没有直接就这么残酷的上来说一个就把一个给杀了。另一种说法是说，这个羿即位之后啊，逐渐的发现，哎，手下有些人怎么不听自己的呀？有些部族不愿意臣服于自己，而拥护启，甚至后来呢，还组织了一些军事力量，对羿的部族发起战争。这一场仗打完，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启的支持者获胜了，他成为了新的部落首领。那这之后呢，这位羿呢当然也没有说就此罢休啊，因为毕竟这个禹把位置是传给我，这大家也都是知道的，所以呢他凭着自己的号召力呢，又去率领着东夷联盟讨伐启。又经过了几年的战争之后啊，最后呢在战场上，羿所率领的这个部落联盟失败了。从史书的记载当中，我们是可以看到这个启是有着一定的军事才能的啊。当时虽然没有后世那么完备的这种军事思想体系，但是从史书上记载启指挥部队打仗时候的一些细节中，我们能看到啊，他已经能够做到军纪严明、令行禁止、统一指挥啊等等这些。我想在当时啊，这个战争还处在冷兵器阶段，而且呢人们还没有什么战法可言的情况下，这些已经足以令他在战场之上啊所向无敌了。所以几年下来，最后的结果呢是启取得了彻底的胜利，正式的成为了大家公认的首领。而且从此开始，中国的社会形态就从以前的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首领的位置、国君的位置都是在某一个家族里面啊代代传承啊。当然朝代会有更替啊，一个朝代推翻另一个朝代，推翻之后的结果也仍然是在新的家族里面代代传承。儒家的思想所推崇的那种看起来听起来都特别美好的谦逊的禅让的权力交接方式，从此之后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夏朝呢，也就此建立。这就是《三字经》里面所说的夏传子家天下。 那么接下来呢，又说了四百载迁夏社啊，这指的是夏朝的历史。这段历史我们之前也说了，因为还缺乏考古学上的证据，我们只能从很多的文献典籍当中啊，去一点一点的倒推啊。基本上现在呢，我们的观点认为夏朝呢是传承了有大约470余年的时间啊，将近500年不到。所以《三字经》里面所说的四百载迁夏社啊，应该说呢还是一个比较准确的。毕竟我们要看到《三字经》这成熟于南宋时期，那会儿可没有我们今天的这些什么碳十四测定法能确定这个年份到底是什么时候。所以《三字经》的作者呀说四百载迁夏社啊，在那个时候来讲已经是一个非常精确的表述了。争功争权虽然使得看起来非常美好的禅让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如果我们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唯物主义史观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呀，从漫长的原始社会呢，终于过渡到了私有制的奴隶制社会。虽然对于夏商周三朝啊，到底是不是严格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史观所说的奴隶制社会啊，这一点史学界呢一直有争议啊，因为我们国家有我们国家自己的这个历史国情啊，这和西方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奴隶制社会呢，夏商周三朝其实跟他们都不一样。我们这几朝历史上呢，的确有奴隶，但是这些奴隶呢，大多都是战俘啊，或者说什么犯了错误被流放的这些人。除了这些真正的奴隶之外，构成当时社会主要人口的从来也不是奴隶成分的人啊，都是当时我们说叫庶民也好啊，或者平民也好，他们虽然要交很繁重的税赋啊，这个可能也有很多的生产出来的这个成果被这些贵族阶层剥削啊，但是呢不是像奴隶制社会那样，我们说这个奴隶是完全无偿的劳动工作，只被奴隶主给予维持生存的最低限度的这个生活必需品，不是这样的一种模式。所以这一点呢，史学界呢是有争议的，但是没有争议的是，就从夏朝的建立开始，我们中国呀脱离了原始社会阶段，进入了人们有私有制意识、有世袭制的观念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起和义之间的这一场争斗啊，还是促成了历史向前进步发展的。当然了，这种争功争权的行为啊，特定的历史时期有它的积极意义，但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啊，可不应该老有这样的争权夺利的想法，否则就会成为相声作品讽刺的对象。下边我们请您欣赏一段群口相声。马季先生啊，率领着当年中央广播说唱团的几位相声名家联袂表演的一段新时期讽刺型相声的经典之作《五官争功》。 我再跟大家说个事儿啊，我昨儿晚上做个梦，我这个梦啊特别奇怪，我梦见我这五官呐，从 脑袋， 怎么回事？哎呦，您好， 还认识我吗？ 我可不敢认了， 不是。 请问您贵姓啊？ 我姓演。 姓什么？ 姓演。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头一句就是吧。 哪句啊？ 赵钱孙演。 没听说过啊。 不是 赵钱孙演。赵钱孙李 啊。周吴郑演。 周吴郑王。 冯陈楚演。 你别杵了啊，你不怕杵瞎了？ 不是我就是、 你叫什么名字吧？ 我叫眼睛。 眼睛。 对、 哎呦，您说这人有叫眼睛的吗？啊， 那您这部分叫什么？ 别 忙，不是，我就问问， 猫坏了哪儿配着零件去？ 您这是叫什么呀？ 我这是眼睛， 我就是您的眼睛， 您就是我的眼睛。 对， 我这眼睛长得跟带鱼似的啊！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啊！ 我来看看您来。 哎呦，谢谢您，您找个地方坐下看。 坐下看。 我接着说我这梦啊，我们 您在这儿呢。 这怎么又来一位？ 您还认识我吗？ 您也问我这句啊？ 啊， 不敢认了。 哎呦，这是大水冲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 请问您贵姓啊？ 我姓鼻 啊。姓怎么这姓都这么别扭啊？姓鼻 啊。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有。 哪句啊？ 赵钱孙鼻。 这没听说过。赵钱孙衍。 孙衍是吧？ 你叫什么名字吧？ 我呀 啊 叫鼻子。 鼻子 啊，我就是您这鼻子。 坏了，我这鼻子也下来了啊。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啊， 我来呀闻闻您。 闻闻。行，甭闻了、坐那儿 啊， 坐那儿。我这个梦啊，怎么又来一个？ 您在这儿呢 啊？ 您还认识我

是啊，当初他就那么设计来着。 你得把我这位置往上调。 怎么调法啊？ 我这嘴得长你脑瓜顶上去。 这嘴长到这儿来，赶上下雨你不怕存水啊？ 反正我得最高啊。 像什么 啊？我对你有意见。 你有什么意见？ 我不能跟他们在一块儿啊，我得站最高峰。 啊，他也长到这地方来。 脑袋， 我 高瞻远瞩，我请求上吊。 啊，你意思你也上来？好嘛， 脑袋，哎，耳朵也必须长你脑瓜顶上。 耳朵也指啊，我成兔爷了，我这个。 你们上 这儿干嘛？干嘛呢你们？五官全长到脑袋上头，都得听我的。五官分工不一样，得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团结起来才能干出点事儿来呀。照你们这样自己强调自己重要，不要你们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回来回来了。 我琢磨过来了，你们几位全走了，我这脑袋成鸭蛋了。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你真的有功绩啊，功绩摆在那儿，人们自然会看到。争功争权并不会得到他人的尊重，只会沦为他人的笑柄，甚至于最后啊，导致自己心理失衡，变成特种病。什么病呢？我们下边请马季先生和赵岩先生为您表演一段相声《特种病》。 我们已经好多年呢没到这里来演出了， 有一段时间了， 也怪想大家的， 可不是吗？ 同志们，这么大热的天啊，来看看我们 啊， 所以我们赶紧的上台上来展览一下。 展览呢？ 请大家看一看， 哦， 欢迎参观。 哦， 啊，我长这模样也对不起大家。 哎，太胖了是吧？ 最近呢我有一个发现。 什么发现？ 我发现社会上啊有一种流行病。 什么病？ 我给它起名叫特种病。 我头回听说呀。 这种病人呢 啊， 一犯病眼睛就发红。 发红？ 哎， 那他什么时候发红啊？ 这么说吧 啊， 这种人打你眼前一过， 嗯， 一看你呀 啊 长得比他漂亮， 怎么样呢？ 他犯病了。 哦，这就犯病了。 也甭长得漂亮 啊， 你比他长得个高， 怎么样？ 他犯病了。 嚯， 你长个双眼皮他没长出来， 怎么样？ 他犯病 了。 那就你长一个六指， 嗯， 比他多一手指头，他也犯病了。 哎，啊，我知道你说这什么病了 啊， 这叫红眼病，对不对？就是爱嫉妒人呐。 啊， 别人超过他他就不高兴，他超不过人家他就生气， 嗯， 给人家造谣诬陷，说个风凉话，发个牢骚，目的就是抬高他自己。 对 啊， 总结得好 是吧？ 看来没点实践经验还真总结不出来。 哎，嗯，我是那红眼病怎么着？ 我总结得好啊， 像话。那么这种病人什么样？ 这样，我当着大家给你学一学。 你就是那红眼病了。 现在我这眼睛就开始发红。 哇，咱们大伙儿留点神吧。嗯， 哎呦， 你学嘛我干嘛呀？ 我看看你身上什么地方能刺激我犯病。 不不，嗯，我没有能刺激你犯病的地方。 是吗？ 我处处都超不过你呀。 怎么？ 我干的没你好，贡献没你大，待遇没你高，没超过你吧？ 嗯嗯， 你看咱俩穿这衣服 啊， 一个样， 一个样， 个头一个样， 嗯， 胖瘦一个样， 对， 就连咱俩这模样都一样，只不过我比你年轻点。 呸！ 这什么意思？ 犯病？ 这怎么就犯病了？ 为什么你长得就比我年轻呢？ 他就这么长的呀？ 我听说你最近工作干得挺好。 哦，不不不 啊， 我再好也没你好。 嗯， 这就没事了。 哎呀，听说你这个工作干得挺多呀。 不 啊， 再多也没你多。 哎呀，你贡献很大。 再大也没你大。 大家反映你干得不坏。 再坏也没你坏。 呸，哥，什么叫我比你坏？ 这不你说的吗？ 最近我怎么没看见你啊？ 我这不调走了吗？ 调动工作了。 哎， 调哪儿去了？ 调省里去了。 呸，